来到直播间了，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带来一个主题非常有意思哈，因为在那个网络不是特别兴盛的年代啊，我那个年代当中啊，大家会锁定一个小屏幕，就是电视机， 对， 大家会看很多电视剧，对不对？追剧那个时候， 对，每天的时候那个人家就八点播，我们就必须八点坐在那里，然后守着看。 那是选择不是特别多哈，我的感觉。那现在因为网络很发达，大家可以追溯很多年， 各种各样的 一玩不起，其实很正常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让你印象特别好听、印象深刻的电视剧的主题歌。 主题曲， 有没有这个话题？你有没有先想出一首？ 有啊，《西游记》啊，是不是？《西游记》的那个噔噔噔噔的， 对呀，《西游记》家喻户晓，《聊斋志异》。 哎，对对对，就是什么 真的好久一下回到 我们不是聊那个新的主题曲吗？ 新的有很多啊。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歌曲，有两首歌曲和四首 MV 哈。因为每次在节目当中会推荐一些唱吧的红人，他们热爱音乐，而且唱了非常多时下流行的当红的炸子鸡的歌曲。 没错，而且很多歌也是刚刚出来，然后他们就有非常棒的演绎了，很期待啊。 清新 boy， 这是我们的朋友铁血丹心《射雕英雄传》，对不对？清新 boy， 还珠哥哥啊， 哎，还珠哥哥那真的是哈，每一个暑假的时候都要播一遍，然后我们还不厌其烦的再看一遍。 还珠哥哥捧红了一众人。 对， 想起来是 赵薇啊，冰冰啊， 林 心如啊，阿哥呀，还有表情包尔康啊，对吧？很多啦， 这都是非常棒的演员哈。就今天我们的闲人读人环节，先来一个片花，之后呢放一首歌曲。这个歌曲是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热播的一部网剧 《白夜追凶》， 潘粤明先生。 对， 自从上了脱口秀大会上，我发现他真的很活泼， 放飞自我了是吗？ 两面A B 面，人都有 A B 面的，我觉得。 但他这个演的还是特别好，很多人都这个路转粉啊， 是 不是？ 嗯，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啊！先人多人马上进入。 好。 我是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 多人唱给你听， 先生多人唱给你听啊。这个第一首歌曲呢是里边的一个角色他唱的这个歌曲，我们有 是哪个角色呢？哎，是赵倩吧，赵倩扮演的这个，哎， 赵倩扮演者， 赵倩的扮演者， 对， 创作的一首歌叫做《白夜》。 白夜， 但是其实这个电视剧我还是看过的。 怎么样感觉？ 我觉得前几集真的有点吓人，而且我自己一个人晚上在房间里面不开灯看的话，真的，我本来是想催眠的，我想越看越睡不着，这可怎么办？ 看催眠不应该看《大话西游》《王宝盒》啊，也催眠。 总是想看一些新的嘛。 对，其实我关注演员，就是潘粤明在我的眼，就是在我的视线当中不是特别关注的一个演员，但是他上的脱口秀大会应该是哈，他的表达是真是一个演员的气质， 非常的棒。 对对对，话剧的演，就谈吐的功底以及这个分寸的拿捏，节奏的掌握非常棒。好演员。 其实我们这首歌也是这样的，是这个尹淑仪编曲写词创作的，还是非常的好听。在这部剧火了的时候，这个主题曲其实也跟着大火了。 没错，这首歌的歌词是开往白天的夜有没有终点？哎呦， 哇，这个声音，准哥的这个声音很适合读这个歌词， 是 不是？ 开往春天的地铁吗？ 这适合我读。 来，听听这首《白夜》。 好。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双眼睛，那是多么清澈的一双眼睛。 汹涌，此消彼长，春暖秋凉，别来无恙，明月当空，乘风破浪，谁心中有泪，挣扎于是非，爱假传不离，为爱 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满满正能量，就在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曼宁。 欢迎各位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谢谢大家在唱吧对这首歌的感觉，我觉得每次看到大家对一首歌的留言评价的时候都是非常开心的时段啊。 对，往往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这种评论。 是， 嗯，然后比如说，哎， 好听啊！ 对，这个清新不爱说声音穿越时空了，哎，是有这种感觉哈。 是的，是的，凯旋，谢谢你，还有贝尔，还有卡布奇诺，非常欢迎大家关注了我们的主播啊。 嗯，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推荐了很多很多唱吧的红人，有些是我听过的，有些是我没有听过的。 嗯，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追光者这个男生，他唱的是非常好，也长得很好看啊。就每一个选手都会悉数登场，一二三四，大家如果喜欢哪一位的， 对你支持哪一位就可以给他。那我们是扣一二三四，然后就可以给他们点赞啦。 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如燕啊，因为我是现在不是很关注电视啊电视剧，因为时间有限啊。就是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奥利维亚的歌很好听，唱得不错。 对，但是他一般都会唱英文歌。 是啊， 但是这次呢还唱了一首中文歌，居然还很难得的。 他一般是节奏比较快的那种的。 对， 这个还是比较清新的情歌的部分。 简直好像是看到了他另一个自己，另一种风格。 我就认识了新的制作人。对， 哎，也有可能、哦、 有可能的啊。 嗯，那么这次这个我们的歌手呢是唱吧红人啊李多娜，他来演唱的。哎，不知道他演唱的如何呢？我们下面来听一下。 您看这首李多娜带来的《如燕》。 如燕， 哎，如燕啊！ Thank you. 我觉得这个叫做李多纳的女孩、她是练过唱歌的， 很专业， 对， 很稳， 很自如， 对， 虽然妆化的不是很好，然后开玩笑哈， 我听到了， 每一个歌手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这个品味啊， 哎， 这歌特别适合他的音色， 对，而且他唱出来好像更加深情吧， 对对对， 而且那个音色 好 像是很特别的样子， 是的，是的，这个李多纳是我们第一位上场的唱吧的红人哈， 哎，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就可以扣一啦，清新 boy， 你喜欢他吗？你可以扣一哦。 谢谢大家的留言以及关注啊！ 嗯， 其实在这个歌呢，应该是电视剧《小娘惹》的主题曲。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 哎，其实我也没有看过。 大家如果看过，说说看过的感受啊！ 嗯， 这个刚刚是一位实力的、深情的、实力的女唱将李多纳， 哎， 接下来呢，哇，这个有英俊的一个叫做 Banko， 嗯， Banko 应该怎么翻译呢？板克不是Bank 啊，哦，Bank 差不多了哈， 嗯。 他唱的歌也是非常厉害的歌，陈宁儿的歌曲。 哎，追光者， 追光者， 哎，这个是电视剧哈，啊，夏至未至的插曲哈， 嗯， 是那个立夏的人物曲。 是， 他这个呢是一个是谁？唐田作词的，唐田是谁？ 这是一个词人了。 哎，是马静作曲嘛？马静是谁？ 对，也是一个 作曲人了。 对了，对了， 陈宁儿他其实哈，他唱的歌是很细腻的，里面有很多的情感在其中，一定要细细的体会里面的这种情绪哈。其实是诠释了一种，比如说这个电视剧啊，或者是这个歌的一个主题和内涵了。 是的，其实陈宁儿在微博里也关注到她，她其实一个特别特别不在乎自己形象的女歌手， 哎， 脸上有很多的小斑点，而她也不去掩盖， 哎，无所谓啊，这是最真实的状态。 然后她经常会在一个非常不是很，这个话筒有问题，不是很大的一个工作室里，因为她那个话筒就很小的，那个视频照不了吉他的全景，那么点的一个工作室弹琴唱歌给大家，给喜欢他的歌迷， 但还是很享受， 非常好的陈宁儿哈，这是一个女生，但是这个男生叫 Bank， 他唱追光者的感觉怎么样？这是我们二号选手， 哎， 二号选手。刚曼宁提醒我哈，说一共有三组的唱吧红人， 嗯， 第四个是李荣浩先生的歌曲。李荣浩，虽然你发了唱片，你现在红人 一起来 PK 啊， 一起来 PK 啊，也不一定你票数最多，对不 对？ 对，我们先来听听我们这个帅气的叫做 Bank 的这首《追光者》，看看是不是给大家带来深刻的印象啊！哎，曼宁，你觉得这个整体的感觉一下看上去还是很小，是吧？ 对对对，我看他可能只有十七八岁，感觉。 听他的唱功怎么样吧？ 好， 啊，来。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上头，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想要画你的手，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因为你有梦可做。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可以等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小鲜肉啊，其实长得有点像古巨基，是吗？ 有年轻的时候的古巨基哈。 对， 不管怎样，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做 Bank 的歌唱哈，我觉得就是能入选我们节目的这些唱吧红人都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了。 哎、对，都是我觉得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你看，连我们的话筒用的都很专业，是吧？带混响的话筒。 是，然后就是我们 为什么整个你为什么要笑？ 没有，这个其实挺好的效果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话筒会让人有唱歌有一些自信的加分的部分。 没错， 如果很干的话，他如果没有很丰富的舞台经验，他会觉得我有可能发挥不好。 对，反而这样的话就恶性循环，还不如就直接。 对对对， 对吧？ 当然还是就是每一首歌的呈现是需要反复的训练，一些严苛的学习的 打磨 的。对，这个钻石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是经过很多的打磨的，对不对？ 对。 刚刚呢是 Bank 的追光者，第一首是李多纳的如燕。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一号选手多一点点。 我喜欢二号。 你看异性相吸， 那 对不对？ 有可能吗？ 其实我们会在这个聊天过程中看大家的留言，会评价他们的唱歌，也会聊到电视剧的主题曲哈。 对。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海岩一部同学《永不瞑目》。 那个是陆毅。 陆毅和那个女主角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叫反正苏庆春，欧庆春 是一个 模特， 是不是？ 对， 演了一个 模特。对，他我觉得他其实那个歌曲像那个孙楠的你快回来，然后 哇， 对， 怎么感觉我好像也是七零后？ 对啊，七零后， 这些我怎么都听过呢？ 就那这首歌啊，就是赵宝刚先生、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刘庆写的嘛，刘庆是非常棒的词曲创作人，现在加拿大生活非常甜蜜啊。然后他开着车在三环转了三圈，听了三首歌，就听了很多遍这首歌。 哇， 就这个你快回来不是家喻户晓，非常棒，而且这个歌曲。就是特别提气，整个那个 MV 串联起来的时候，那个陆毅演的角色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忘记叫什么名字了。陆毅那个角色，电视剧那种角色，但是我就好电视剧， 但是给你印象很深， 超级深刻。我觉得陆毅那个时候真的阳光大男孩，阳光的满满的青春荷尔蒙，对不对？ 简直是偶像爱豆，我们现在叫爱豆， 爱豆嘛。对，第三首歌这个人叫做，哎呀，给力点儿， 给力点儿。哎，这是男生女生的还不知道啊，给力点儿， 看给力点儿。哦， 咖喱咖喱咖喱咖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是 今年这个电视剧《欢乐颂二》的一个插曲，是组合牛奶咖啡演唱的， 一男一女。 哇，这个听起来真的是特别的嗨，我觉得特别适合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听，听完了以后一天都有好心情， 就是烦恼全无。 对，然后里面说的全是吃的， 充满了电， 对 不对？来听听这个我们的给力点儿，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他的风格叫做搞怪卡通加实力。 这个组合起来确实很给力啊！ 听听这个咖喱咖喱到底是什么情形啊？ 好， 刚已经两位登场了，第三位有请，给力点儿。甜美的女生 哦， 她的气质啊，吉他是道具是吧？ 啊，这个应该是一个滤镜上面的，对吧？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守护着印尼九层塔，做撒谎言吧，真撒那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芭提雅，阳光热辣辣，香辣啤酒辣，风情美如画，月下海鲜家，勇往吧，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轻轻一夹。 给力点， 是不是很洗脑啊？ 我觉得这个歌曲啊，就是朗朗上口，而且你我发现里面的内容歌词堆积起来的都是度假的心情嘛。 对，就是适合感觉自己哈边工作边度假，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放松嘛，因为人需要放松休息自己嘛。 嗯， 觉得旅行是个非常犒赏自己的好方式。 就是虽然在工作哈，但是我们的思绪已经飞到了东南亚哈， 是的， 吃着咖喱饭的感觉。 为什么我的唱完里面刚才下了很多的这种烟花雨是什么意思？冲热门。已经有50人助主播冲人们、哦、 哇，我们看到这个 谢谢 田家无解送上了好多的小礼物， 谢谢大家关注， 而且好像一直在送啊，谢谢你哦。 对，其实除了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这些唱吧的选手拉亮了我们的人气、哦、 没错， 谢谢他们。其实刚刚我三个选手比完之后呢，一号选手是深情版的，二号是男版深情版的，三号真的是 搞怪卡通实力派， 对对对，非常的合适。我个人感觉我还是选一号了，如燕了啊、 那我能选俩吗？ 可以啊，可以啊， 我选 二三， 然后就没有人选李荣浩了， 对对对， 什么好没面子。 李荣浩这个是新歌了啊，嗯、就这样翻成英文，你觉得怎么好听一点？ Just so easy 等等的。 但是怎么感觉听起来好像没有中文的那种 有内容 遗憾， 对， 然后又无奈 ，a little bit 又妥协这种感觉呢？ 但是他这个 MV 拍的很好看，我也看过，是他的老乡一起拍的，马思纯。 啊，马思纯，而且这首歌好像很新吧，也是今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才在上的一首歌。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老觉得李荣浩这个歌曲，我的感觉听、就作为听众来说有畅所欲言的这样一个感受哈、这个 key 稍微有点高， 有点 高， 唱不上去了。 我的感觉是有点高，你听听他的感觉哈，来自李荣浩先生的 感受一下。 就这样啊，到底是什么感觉？这个 MV 拍的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就这样，他的笑就这样。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这是李荣浩对带来的歌曲叫做《就这样》哈，你觉得马思纯呢？这个表演这个怎么样感觉在这个 MV 的剧情当中 说实话我觉得 没关系直抒胸臆 表情太少了 对我们再分析李荣浩先生为什么找了一个非常高的音色去唱这首歌曲哈 一开始好像咱们还挺理解不了的 越好像扣看也是跟剧情来说就这样吧有些事情你其实摸不到那个高点 对踮起脚也不是很能够得着 也许就是最好的安排哈所以是用这种音色告诉我们就这样的态度 对 李荣浩先生 我努力了但是我就只能这样了 很心酸很心酸啊 哎很伤心啊 很伤心对对对来看大家留言都对李荣浩先生表达了这个自己的感觉哈 星星 boy 说这个 对对对 听到了美好的爱情的声音 是的是的在这个忙碌的工作生活的城市当中希望大家找到慢慢的爱情不要太急速啊、 哎、不要着急 对这个1234四位唱将登场了哈我个人来说把票投给第一号了 哇整个还是投给第一号 的如愿啊这个你呢选择3234、 怎么办给李荣浩个面子吧我投给马思纯可以吗非常棒哈 对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环节哈叫做其实这个就名字叫做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达成的方式对不对 对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这个其实是青春这个爱情网剧哈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的一个推广曲 又是网剧了 对这个歌词呢是陈小希的以他的这个口吻哈娓娓道来的这个在追逐哈江城路上的这种内心的雀跃哈 okay, okay. 其实也就是一个少女的跳皮心的那种心思吧而且说这个很多人说啊这个词曲之间感觉冒着粉红色的小泡泡 粉红色的回忆是吗夏天过去的小秘密 你的这个 导魂 的我真的是粉红色的泡泡跟粉红色的回忆好像还真的有点关系 对啊你想想那个气泡要不要破灭在升到高空的时候一直伴着彩虹的颜色就对了啊！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推荐给各位就是来自于王俊奇的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哈其实我们今天回顾了很多不同年代的这个优秀电视剧的电视剧主题曲哈 都很好听 伴着我们的青春岁月非常好的回味啊也希望大家呢好好的珍惜这个 永远走在青春的路上 吧对对对对、不要回头往前看啊 好 接下来咱们节目叫做 这个啊有故事的好同学的这个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 是的咱们接下来的节目叫做 接下来的节目叫做 FM982 的今晚有戏 是的他们已经在后场了希望这首歌带来大家非常好的收听体验我是周准 我是马宁 明天再见咯 拜拜 我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睫毛你的冷傲我喜欢你的酒窝你的嘴角你的微笑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嘲笑别闹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我喜欢你的衬衫你的手指你的味道我想做你的棉袄你的手套你的心跳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煎熬别气恼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喜欢 欢你已变成习惯。 Catch fire, I can't find it.